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7.9摄氏度。今天上午本市的天气呢以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北风，气温呢在-6到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3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转3-4级，阵风呢在下午可能会逐渐的加大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15%。而到今天夜间呢，天气会是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回到-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呢将是40%。目前呢，本市夜间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受冷空气影响，从今天开始呢，北风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大到3-4级，近6级，并且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天气比较干燥，请大家呢注意防风防火。另外呢，今天北京地区上午受弱气压场的影响，风力比较小，下午会有冷空气扩散南下，偏北风呢将逐渐加大。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另外呢，今天白天光照条件非常的好，中午前后风不大，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以下地区。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的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丰北路一直持续到西三环的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车公庄桥。在本市的南部地区，目前呢在南二环路内环的自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玉亭桥一直持续到永定门桥的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二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从肿瘤医院一直到建国门的桥区，车辆也是非常多的。另外呢，在东三环路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呢拥堵路段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四惠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 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帮帮三人行，我们又回归了是吗？ 三 不可能吧？在咱们俩不在的时候，不能只有三个人。他得再来一人， 铁三角嘛，我们是铁三角嘛， 哦、对对对 啊！明天季彤也将回归啊， 明天他就来了， 正式归队，就是他回北京了。 哦哦、 但是下周一开始我们就正式归队。哎，说到这个时间啊，今儿是腊月的16了， 对， 再数一数，有个十来天就过春节了，是吧？ 是， 今天是猴年哈，猴年就拜拜了，就不在了。 今天哪是猴年呀、啊？你这什么脑子、 啊？今年不是猴年吗？明年是狗年对吧？啊，今天是鸡。 对呀、啊，你这拉着一个呢。 我就老想着猴年马月的事儿哈。 休假休糊涂了 啊！那就甭惦记猴年马月的事儿。哎，不过说到这个猴年马月啊， 啊， 每每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琢磨一件事儿。哎呀，今年的好多事儿好像年初的时候说了，但是到了年末的时候呢。一琢磨，哎呦，这事儿还没办呢。 对， 得了，猴年马月吧。 现在说这话隔的时间长点，因为猴年刚过去一年，您至少得等十年。 对， 嗯， 猴年下一个猴年，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哎，请你吃饭吧，怪不容易的。 我都该退休了，我才吃上一顿饭。 好吧，说到这个年末啊，有一件事呢，都不得不说， 啊、 因为从今儿开始啊，一大早，昨儿晚上， 嗯， 好多人都在晒这个，晒不同的角度，甭、管是虚的还是实的啊，就各种月亮， 哎， 然后这个月亮也惹祸了，因为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看月亮都感冒了，冻的、 哦、是吗？ 冻得多冷啊！ 多穿点啊，你就知道这 事儿。但是架不住你待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很执着，就是从头盯到尾。当然了，也有瞅一眼就、 就 撤了的。 你我觉得很可能就属于这种人。 啊，我看了吗？ 连一眼都没看是吗？ 没有，我路过还是看了啊。哎，说到这个月亮啊，昨天这个月亮呢，嗯，给了好多的形容词。你看，超级， 嗯， 蓝色，雪月， 嗯， 哎，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吧。超级蓝色雪月， 好， 嗯， 超级这个有道理啊，因为呢，对，就是咱们地球和月亮之间啊，我们平时说地球月亮离得多远呀？一个概括的说法，38万公里啊，精确一点，384000公里。但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因为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有近地点和远地点。昨天恰好呢，就属于是在圆月的时候，月亮还处在离地球最近的那个位置，只有36万公里。平时38万，你想想，要差2万公里呢。那当然，视觉效果上会比咱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个月亮略微的大那么一点儿，大多少呢？其实也就是10%左右，出一点点啊。个头上来讲是能算一个超级月亮。 嗯， 雪月是因为月全食的时候呢，整个月球藏在了地球的这个影子当中，本身这个反射的太阳，平时咱们看黄色、银白色各种各样形容月亮的那个词啊，这会儿都用不上了。它已经被挡住了，但是大气层会散射光线，散射光线的时候，红色波长的这个光，因为它的波长最长，所以导致在大气中它被消散的是最少的，所以即便发生月全食，我们也还是能够看到月亮啊泛着一个暗红色的光芒在天上悬着。昨天全食阶段持续了有1个多小时，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一轮血色的月亮挂在天上， 当然没那么血乎哈， 也挺瘆人的， 是红红的哈。那蓝色是什么情况呢？ 蓝月是这里面最无聊的一件事情。 哦，无聊啊，无聊的我们就不说了吧。 我已经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吐槽了这件事情啊，就是媒体的人他为了这个吸引眼球、标题党，我就不说他们了啊。有些天文学家、天文工作者，我不知道你们是找不着话题还是干嘛，为什么要把这些无聊的西方的这些，其实某种程度上和占星学等等这些东西有关的一些封建迷信的这些东西拿来当成一个新闻点去说，这个我觉得很无聊，很无聊。 嗯， 所谓的蓝月就是在一个自然月里面，我们现在1月份，从1月1号到1月31号啊，这一个整月里面出现2次满月。其实大家想想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吧，因为咱们太阳月是有30天，有31天，而月亮的月是29天，那么必然会一年当中有那么几次，如果赶上15是在1月1号的话，那么到月底，就是赶上1号是15，到月底的话还有另一次。蓝月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嗯， 只不过碰巧这次这个日子放在这儿发生了月食了。 好， 它没任何价值， 无聊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这一回啊，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那么我们其实不想打听，但是呢我们又特别好奇啊。 嗯， 还是想打听打听 大家看没看 昨天在月全食的这个过程当中 啊 你到底吵了没吵或者那会儿您在干什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当然了，如果您拍了照片，甭管虚的还是实的啊，也可以给我们在这里分享分享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服务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提供信息来帮忙，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请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顺便说一下啊，今年还有一次玉泉石， 对， 会在7月28号的后半夜。其实昨天那个为什么看的人多呀？ 对， 就是天气也好， 对， 月亮也好，时候也好，它不是特别晚。 因为相对咱们北京地区来讲，或者说整个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从月亮升起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发生，不耽误睡觉。 对，所以我们还是特好奇啊，您到底丑了没丑？好，我们的服务呢马上开启，这里是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开始对大家的服务。你几天不说话，不利索吗？ 少休假、哎。你这样让领导听见，下次就不批你假。 然后听着说，哎，你们旅游去了？哦，是我们各自旅游去了。 一起旅游也没事，没人管。 我玩我的。好吧。来，我们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啊？ 哎，这个就是找人的挺多，我看哈。 嗯。 这位朋友呢是想找一下年轻的时候一起插队的朋友啊，汪彤女士，联系电话是13701104732，13701104732。 但是您这信息说的忒简单了， 在哪儿插队呀？ 不是，就那个年头插队的人特别多， 特多 叫汪彤的估计 对 好多， 对对对， 您这一句话，一发话，好，70多个汪彤找您来了。另外，您是谁呀？您最起码告诉我们啊，就是您姓甚名谁。第二，您哪年插的队呀？在哪儿插的队呀？您找的这位汪女士大概是多大年纪？哪里人啊？ 对， 最基本的信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比较准确的找到您想找的那个人。 您这位朋友这个就还算。就比刚才这个详细一点，下面这位啊，叫寻好友谢远峰，原来呢在朝阳司法局工作，精通俄语啊，这个男性，他呢姓史，电话是13522860601，13522860601。 好，这位听众呢也找人，他找的是一名会做饭的阿姨。 哎， 他说我们这有一个小工厂啊，平时呢大概是有15到25个人。希望这位阿姨呢能够做早中晚三顿饭， 嚯， 就是提供给这么多人。我们呢给您提供吃住，工资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啊。要求呢就是年纪呢在50岁以下。这工厂呢是在顺义的张镇，在这个地儿啊。但是你说马上快过年了，这个厂子还开吗？还是说您打算就是过年之后 再 用人家？ 对， 反正你们自己私底下把这些都联系好了啊。 但是12到25个人的反一个阿姨做得完吗？我们觉得这量挺大的呢。 是啊， 那早上蒸 他们自己商量吧， 蒸馒头蒸包子。 也许他在有一个阿姨、 哦， 就已经有一个阿姨了，是不是再找一个帮手、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吧？这个都有可能啊。你们自己这个具体去联系啊。安全第一啊。联系人的电话是18210412106，18210412106。下面这位不是找人，他找过东西。 北京啊都知道烤鸭正宗啊，有名儿。我想打听打听在北京哪儿能买着正宗的北京烤鸭，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问人家烤鸭店 啊。 谢谢。 奔火车站。 别 沿街那儿都写着正宗北京烤鸭是吧？ 您这问题 我们说的没错呀，包括一些超市都写的正宗烤鸭呀。 对， 但是怎么去区分，或者说哪儿买的它是最地道的那个北京烤鸭的味道。 所以我们节目里头其实也不能去下这个断言啊，就给您说哪儿是正宗的，家家都说自己是正宗的。 我就觉得吧，那烤鸭啊就是必须得现成的，端着盘子冒着烟带着油滋滋啦啦的，那个特正宗。你那一旦一装到那个真空包装里， 就是甭管他是哪儿的啊，这个得那个得的，他也不是那个意思，你觉得呢？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在人家那儿现场吃，人家师傅那个刀工也都摆在那儿， 瞅着那儿哈， 哎，对， 嗯， 而且呢是新鲜出炉的，这跟真空包装的这个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呢，外地的朋友，您又想吃这口，我觉得现在其实也分几种情况啊。如果说您是往外面，也是大城市，人那些地方可能咱们北京的这几家大的招牌连锁烤鸭店都已经开了分店了，您就别带了，在当地吃很好，材料啊什么的都是正宗运过去，而且现做，包括您在美国都有，现在这些咱们自己中华老字号的直营品牌在那儿。但是如果说您是去一些小城市，人当地可能的确没有正宗的大品牌的北京烤鸭店，那么可以考虑去我们像全聚德呀、便宜坊啊，咱们北京 还有外卖窗口， 哎，对对对，焖炉挂炉，哎，这些烤鸭的老的招牌店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鸭子整只拿回去的，我不建议您买这种。如果您不会片鸭子，鸭子特别讲究，这一片肉上皮、油、肉都要带着。另有一种已经切好片，拿真空包装封上，稍微的贵一点，但是呢，这个毕竟刀工上您摆盘它是好看的。酱回去自己一定记着蒸一下，别直接拿回去拿那凉酱蘸着就吃。 嗯，带酱吗？ 带酱， 带 酱，带 酱， 全套都有的，葱丝儿酱都已经配好，全都是真空包装，这种比较适合咱们带到外地去送朋友或者是春节吃什么的。 嗯，业务挺熟哈，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品牌？你这是？ 因为我买过 康的棚牌的， 我买过整袋的自己片。 哦， 片的呀，就跟你见过济公吃鸡吗？ 我没见过济公吃鸡，我见过济童吃鸡。 最后散着那样子，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美感可言。 行，好吧，我们能够提供给您的信息就这样了啊。那么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发送微信给我们这位听众。我估计啊，他可能是过年是不是打算回家，人家想带点什么特产，你琢磨 年货嘛。 烤鸭吧，先到年夜菜啊。 哎，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就是他溜过的那个馒头，一看就是北京人。 对， 咱不说蒸，说溜啊，溜过的那个馒头皮上啊，会有那个褐色的斑点儿，那是什么东东啊？ 明天岳阿姨来是吧？这问题咱们就抛给他。 这个我不知道归不归岳阿姨管啊。 啊。 但是我依稀记得啊，就是我吃过的，因为我不是特爱吃馒头，就我吃过的溜的那个馒头上。 啊。 有过这褐色的斑点， 我也见过， 但是从来没有注意过，就吃呗， 对， 也没什么其他的怪味儿哈。啊，对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化学反应哈？哪位比较清楚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溜过的馒头皮上有褐色斑点。 嗯， 我发现咱们帮团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就是好多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过的情况啊，就是你经历的时候全都不注意，就比如这斑点儿。 您点出来了，我们发现，哎，是个问题。 它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科学就是这么进步的。 对，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啊，在我们这儿充分的体现了一下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你看你能不能帮上忙？ 嗯。 有什么好的手机软件可以给视频加上背景音乐？ 上次我记得有一位朋友问过类似的问题，好像这个 听见。 哦，也有可能是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这个手机使的那个系统不一样，因为苹果系统里面呢，苹果免费提供的一款软件叫 iMovie， 它本身就有非常完备的视频合成的这个功能，它会把您的这个视频呢，这个调进去以后分解成一帧一帧的这个图，您想让这个音乐从哪一幅图那儿开始进，它都能够直接去找那个点，然后选择的这个音乐您也可以通过下载啊、传输啊等等这些方式去加。在安卓系统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可以给这个视频配音乐的软件。大家比较常用的就是上次我说到傻瓜软件，我看你那次记得吧，讲的就是这事儿。包括像美拍呀，等等这类的这些软件都可以让您的视频有一个亮丽的这个声音，只不过呢，那些软件呢，相对来说可能声音呢是人家系统里面自带的啊，不能够这个让您自由自在的选择您想要的。 好。哎呦，咱们听众这是在哪儿的都有哈？ 西藏的，嗯， 啊，还有从西藏传回来的超级蓝雪月的月全食的图， 那照片我也有，他偷的。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 借着， 嗯， 借照片不能。 还有听众这个发的这个海上拍的月全食是吧？ 哎，就是坐游轮出去了， 湖面啊，反正是前面有水啊， 嗯， 黑乎乎一片，就瞧那大月亮了。还有的听众发的是跟飞机， 对， 飞机上是吧？ 飞机和月亮的合影，就是这个飞机正好从月亮的表面经过，拍那么一个瞬间。 嗯，哎呀，我今天早上在朋友圈里看的最逗的一个月全食是什么，知道吗？ 啊， 那朋友说他没看， 啊， 错过了。然后呢又觉得不好，怎么也得在朋友圈里显摆一下哈。 嗯， 他 他在阳台上那个挂衣服的架子上弄了个架子，然后挂了一个黄色的洗衣盆、 啊、远看倒是不太显 弄了个满月，然后说怎么拍出这个月全食的过程，他得有那个出亏啊，到最后没了那个景， 打个锅怎么样，黑锅 把那半碗盆刷黑了后来不用，人家特聪明、 啊、 拿自个儿的头挡着、 哦、 哎，一点一点挡挡挡、 哦， 挡出一月全食来， 这个适合阴天或者多云的城市，咱们用这方法过过瘾。 好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地方可以给油烟机移机？他也提出了这个品牌，就是美的的。 嗯， 那一般首选就是致电售后啊， 厂家 售后还是不错的，是吧？ 对。一方面厂家给移机，一方面如果您要是本身还有同事装修的这个工作的话，装修如果是正经的这个大公司的话，他们也有专业的移机人员，可以给您做这个工作。不过呢，油烟机呢，因为它一方面是这个机器本身使用啊，另一方面跟阴道跟这个烟道啊本身它的这个密合啊还是很有这个关系的，就是一定要确保移机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烟道的这个密封是能够完备的，别渗的屋子里的倒烟呐、啊、什么的，这些就不好了。 好，所以最首选最确保安全的方式就是致电美的的售后。 对， 至于多少钱，他们应该有他们统一的收费。我特别不敢念这位听众的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我怕一念吧，就是好多那假的， 对对对对对， 哇，给您打电话一下您就懵了。 对， 所以我暂时先不说、啊， 别说了。 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就是比如您是美的的油烟机，您是怎么移的机，可以把这个方式方法说， 对， 我私信给他， 对， 好吧， 对对对，可以，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大家物品转让求购的信息啊。我发现今儿这个物品转让和求购都是搭着对儿来的， 论套是吧？ 对，论套的。这位要尿不湿，哎，那儿就有一个转尿不湿的，当然不一定它特别这个合拍啊， 对对对，能搭上哈。 对，我们来看看啊， 咱们搭着看还是怎么着， 搭着看，搭着看吧。 来啊、 嗯、 这位朋友有尿不湿一箱大号味道质保日，因本人用不着了转让，电话是13161345190 13161345190。这位 质保日和保质期有什么区别吗？ 一样一样 哦，一样是吧？ 嗯， 好吧，我听着好像当然他没有说他这是成人的还是小朋友的， 对， 就即便是转让尿不湿，这个什么大家也说一下， 对对对， 就是大人用的小孩用的。另外品牌也很重要，因为品牌的价格其实 差别很大， 档次拉的很多的啊。嗯， 所以这位朋友呢，他想求的人家说的很明确，想要成人纸尿裤，您要有多余的我收啊、L 的 XL 的都可以。这位朋友在西城区，联系电话是13146919765 13146919765。 嗯，你再给配个对儿呗， 再配一对儿哈，再找找啊、 嗯、 我看这个咱们平时转的电饼铛是最多的，这能配上啊。这位朋友转让丽人牌的电饼铛，买的时候300多全新，价钱是80，电话呢是1510109761215101097612，地址是在海淀区的学院南路。同时有一位朋友求电饼铛，价格在100块左右，电话呢是13716221053 13716221053。这价钱其实合适，那边80嘛，这边100， 只要地方合适， 对， 就是离得又不是太远，或者说交通比较方便啊、 哎， 这估计就能成交啊。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冰鞋。 嗯， 哎，哪儿去了？ 这样的，这个转让两双黑色跑刀冰鞋，一双是41的，一双是36的，都是黑龙江牌的，保养的很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581946980 13581946980。 嗯， 求冰鞋的呢，这位有一双能对上啊，是41或42的哦，他是俩都行，41、42都能穿，对，要求是全新的，但是呢是要不带冰刀的那种冰鞋。我这就没明白，您是想要那种可换冰刀，可以方便的换，您只要上头这个套脚的那个鞋不要刀，还是说您指的是滚轴？ 滚轴的那种。 对， 估计可能是滚轴的吧，没有冰刀的那不就是咱们叫旱冰？ 对，那您别说您要冰鞋， 滑鞋， 对， 对， 那不能叫冰鞋、啊、 您得说那叫轮滑。 对 对，嗯，这位朋友说最好在西城23环附近啊，价钱差不多就行，或者您告诉我个购买地点也可以，电话是15501234938 1550-123-4938。 嗯，这位确实是有一病鞋，这是小孩用的， 还有一病鞋， 对， 我都没看见， 自带广告语啊。 啊， 学校放假了，带孩子们去滑冰吧。60元卷让的是全新的原价209块钱的冰星牌的儿童高级花样冰刀鞋，写的多全啊！60块钱转让全新的原价是209块钱的冰星牌的儿童高级花样冰刀鞋，是浅蓝色的，是36的啊，这脚丫子也不小啊。电话是8859-6821。 你看，就是品牌啊，咱们说商标，它也有学问。你这个冰鞋，冰星牌的，刚才那位是黑龙江牌的，对吧？ 嗯，听着就冷是吧？ 你弄一冰鞋叫三亚牌，买不出去了。 游泳衣还行是吧？泳镜还可以、啊， 比基尼这都可以啊、哎。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这位呢，他想求购，我不知道他是写错了还是什么情况。他说哪位朋友有多余的彩色一线？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个一、 哦，对，这 它是毛线呢，还是缝衣服的线呀、 啊？缝衣线哈，也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毛线。 毛线， 就我们猜啊，因为你写的就写了个一。 对呀、 啊。您要再听呢，您就给自己更正一下啊。 嗯。 我们就当毛线说行吗？ 您写的这么不清不楚，您 那我们就待会儿再说吧。 您求个毛线。 那我们待会儿再说吧，好吧？ 好。 嗯。这位听众呢想说点转让的啊，转让的是家里5套全新的不同的什么呀，茶具、酒具、水具都便宜卖了啊。 嗯， 有需要的朋友呢您自己来选购，说如果您全给收了的话更便宜啊。哪位要开饭馆哈、啊、这合适了， 这五行缺水这是。 电话是1300-104-0023 1300-104-0023。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个全新的3个刀头的电动剃须刀，原包装，俄罗斯产的，用220的电源，不用充电，哦，直接接电源用的，原价480，现价180元转让，东西在朝阳区的十里铺，电话是1369-110-5327 1369-110-5327。 嗯，这位听众呢说我们现在跟孩子呀搬到一起住了，所以有些东西用不着了，我先转这5台不同风格不同形状的电话座机。 您不跟子女一起住的时候为什么要有5台座机？ 大宅子呀，人家4层楼。 哦， 是吧，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对、 啊、对对对、嗯、 是吧， 有可能。关键你看他后头还有更专业的呢。 嗯， 这5台座机电话是20到50块钱一台转让，买2台再赠送您1台进口电话录音设备1台。算算 挺专业啊， 不错过任何来电。嗯， 总而言之呢，说哪位需要可以跟他联系啊。 对，嗯， 他是在丰台樊家村公交站附近啊。 对，嗯， 电话是1880-107-8148 1880-107-8148。哎，就算现在咱们还用座机的话，就一般啊，咱别说那大宅子啊、 嗯， 咱们跟大宅子也没多的关系啊，就是普通人家 啊， 就是3居室吧。 啊， 得屋里有几个电话合适，最多了。门口 那就一个卧室一个，厕所一个，然后 厨房来一个， 嚯家伙、 啊、那也得5个的， 客厅那也得5个。对呀、啊、 还得不同形状的啊。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子。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子。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儿，现在不行了， 你现在也不想。还有听众说，基本上都是说看了一点儿、 嗯， 看了一半儿吧。 对， 后来太冷了就回去了。 这挺好，防感冒啊。 嗯，还有听众给我们发的图片啊，说这个不好意思， 嗯， 不知道是相机的问题啊，还是这个什么的问题哈、啊，自己手艺的问题，反正拍的都是虚的。就拍这种，就比如月全食的过程，这个有什么窍门吗？ 首先来讲，咱们说手机啊，就是您不借助这个专门的这种外接镜头，肯定拍不出来。因为它这个焦距放在那儿，您拍出来它就是一个小点儿，能拍出一个圆形来，那说明您那手机对焦的这个能力已经很强很强了，很不错了。 我昨天晚上那会儿的时候，就看着楼下好多人，还有小朋友， 对对对， 还有小朋友还拿手机冲着天，那是特别认真的跟那儿拍啊、 嗯。这个还是得就是有一定的这种焦距，能够把它给放大到咱们能看出来这个圆形和缺的那个月牙、嗯、这个状态才可以。 其实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体验和一种过程。 哎、对对对、嗯，孩子来讲就是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嘛。 嗯，说到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就原来有一次也是月全食的时候， 嗯， 我一同学给他们家孩子就讲这个过程，还有一段精彩对话 啊， 就说那个宝宝。你知道月亮没有了吗？为什么没有了呢？哦，月亮被天上的狗狗吃掉了，它就没有了。 啊 啊，那它为什么会被天上的狗狗吃掉了呢？因为狗狗饿了，所以它要吃掉月亮。 啊， 然后这停了一下， 啊、 哇，孩子就哭了，哇，孩子就哭了，妈妈，月亮没有了，我该怎么睡觉呢？ 哦， 哭得特别伤心。 啊， 那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晚上就是我的同学啊，都给孩子讲说这个。嗯，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起床去上幼儿园上学了。 嗯， 月亮出来的时候呢，只要是乖宝宝就必须得睡觉了。嗯、啊，月亮被吃了，怎么睡觉呢？ 怎么睡觉啊、嗯哦？ 你怎么不笑啊？ 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从小学天文的人啊，你知道我的反应是，就是咱们的这个民众的天文知识还需要再继续加强，因为月亮出现的时候可不见得是太阳落下去月亮就升起来。 对，经常我们看到日月同辉的时候， 对，月亮它会早出来、啊、您要是下午三点月亮出来，您就让孩子睡觉，夜里呢吃亏的还是您。 当然你这个太过于真实了哈，你小朋友嘛是吧，你还要给他一点美感是吧，童话的感觉。 我吐槽这个叫什么，刚才我说这蓝月亮的时候，就有我朋友在我朋友圈里头回复啊，回复说什么呢，说科学的严谨和生活的情趣是两个概念的事情，应该我们这个有一个空间、 啊、 我说我明白，你就是说白痴儿童快乐多呗。 就跟你这个没情趣的人在一起啊，我跟你说猴年请你吃饭都早、 啊、 等下一个猴年吧、 哎、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馒头皮上溜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个褐色的斑点儿？ 嗯， 这位说揣剪的馒头在溜馒头的时候会出现那个褐色的点儿，什么问题呢、 嗯、 就是你那个面啊没有给它揉均匀， 没和匀，有剪聚集、 哎、那个剪没揉开， 对， 但吃着肯定没问题啊。 嗯， 说如果使这个发酵粉揉的面的这个馒头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啊, 啊。这位还自问自答呢， 嗯， 哎，溜馒头上有斑点儿，是不是溜糊了呀？ 不至于，糊的就是黑的了，不是褐色的了。 黑的它应该是那底儿糊了吧，先从底儿开始，比如干锅了什么的哈、 啊、 挺危险的 啊。 对， 这位也是说有那个黑色斑点儿，可能就是碱使的不匀。 对， 反正这样吧，明天呢我们面食达人岳阿姨来、 嗯、 教大家怎么这个，因为哪天发面来的，二十几来发面来的，反正快到这日子了，二八把面发是吧？ 对对对， 啊，快发面的 比较押韵啊，我是这么猜的，我也不争。 重点这周日是立春，发不发面咱得做春饼啊， 哦、 是吧？ 还真 是，讲究自个儿烙春饼。 对对对，春节还没过呢，已经立春了。 哎，咱让这个岳阿姨教咱们怎么做春饼啊，各种饼啊，怎么发面什么的，大家可以把这问题攒着啊，明儿一块堆问啊。 好， 来说烤鸭的事儿啊。 嗯。 这位听众说，烤鸭正宗的呀，您得到那个全聚德前门大石烂那个分店，反正就是那有卖的。 啊、对对对， 说他有专门的外带窗口可以带走了，而且那个包装特好看， 嗯， 排队人还挺多。我估计在快过年了，可能排队的人就更多了，是吧？ 是 那儿离火车站也不是特别远， 嗯、 离北京站是吧？ 对、 嗯， 前门，然后和平门这几个老字号本身自己的这个最大本营的这个店，便宜坊在崇文门这些地方全都能买到、 嗯、哎呀，我这还真没买过这个，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官方的网站呢？有吗？要是有的话、嗯、要是官网上订应该还是比较 靠谱的， 甚至都可以让人家直接送到 送 到当地，不用自己拿了、 啊、不用自己拿了。 嗯， 哪位特清楚啊，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啊，谢谢了。好，我们再来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问了一个关于老母亲健康的问题。 这位朋友说，我母亲啊今年已经80岁了，近期呢右脚有一些肿胀，有没有哪位帮友遇到过这样的经历，这个该如何调理呢？主要是老人啊年纪大了，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呢不想去医院，想看看能不能先自己调理调理解决。电话是13611379190 13611379190。 嗯，这位听众呢还问了一个问题，我找一下啊。 嗯， 他是微信使用的问题，我刚才看到了。 是说那个公众号的那个问题吗？ 啊、对对对、 啊、我这儿有啊。他说他在订阅号的这个某个公众号里啊，可能是无意中啊点了一个人家的授权许可，你同意，就是说是否允许此公众号获取您的头像昵称信息。我当时点了同意了，可是现在发现呢，这公众号发的带有祝福性的东西的时候啊，会有我的头像和昵称，我不想这样，请问怎么删除？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您所说这个公众号现在发的带有祝福性的东西，是他给所有的用户群发的时候使用了您的这个，还是说借助这个公众号，因为有些公众号它是可以让您使用啊，就是还是您自己去给别的朋友发送信息，只不过借助这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些内容，那里面带着您的这个头像。如果说是后者，这个是现在公众号使用当中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我们用的各种包括公众号也好小程序也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拿他在发布的信息都带着我们个人的头像。如果说您不喜欢，那这个功能您就给它删掉，不要使，就是您把这个公众号取消关注就可以。 嗯， 如果是前者，从法律上来讲，那他签了允许这个公众号调取您的头像昵称，可能他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呢这种做法客观的说我个人也不太赞同，就如果有公众号这么搞，就您自己发公众号没有再专门跟我说一下，就用我的头像去当，就说白了当幌子当广告招牌了，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呢既然您当时点了同意了，可能也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就是您把这个公众号取消关注，让他，因为随着您取消关注，这些授权也就都不存在了，他就不会再使了。 重来一遍是吧？ 对，不就您就别再关注他了。 哦， 这号您就别用了。 得嘞， 嗯， 您试试啊。 对。 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怎么拍那个月亮呢？ 哦， 说镜头焦距100，照到胶片上是直径1毫米，要焦距100才10毫米。我就没看懂。 对对对， 这方面我不灵啊。 他就是讲的， 你听得懂吗？ 是， 就是这个怎么拍这个月亮，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您一定要有一个长焦头，就说白了就是这样。 啊、 我昨天是拿200的头拍的。 你看，你这个确实是很专业啊， 嗯、 专业的碰上专业的哈，不专业的就不在了。这位听众呢，是想咨询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有一个房产合同纠纷官司。那我们李律师，但李律师最近特别忙， 哦、 一个是特别忙，一个是他这个家里面有一些事情，有病人， 哦、 有一些病人，对、 嗯， 所以不知道方不方便，快过年了啊。 嗯。 嗯，大家也可以帮助提供一下其他的信息吧。他就是想找一位比较懂房产方面的律师。 嗯，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的官司啊，就特别茫然。房产合同纠纷，电话呢是15811501501501506415，15811501504。 这位朋友啊，想干个好事。他说我家里啊有孩子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很多的毛绒玩具，小时候特别喜欢，大中小形态各异都有。现在呢孩子大了也没用了，想问问有没有福利院或者是什么机构能收购这些，就送给孩子们去玩了。另外呢还有一些玻璃拔罐，有10几个，这个当时买的时候3块钱一个，也都无偿的提供。有需要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426496520，13426496520。 这位也是免费赠送啊，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需求这个东西了，就是老式的那种磁带。 哦， 磁带是有内容的啊，不是空白的，是那个按摩手法的知识。 哦， 就是听的吗？ 应该是听的，就是讲这个 怎么按摩是吧？ 手大拇指使劲儿啊什么的，这类的，我猜吧。 反正他是白送的嘛，是吧？哪位需要啊，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他在朝阳区双桥。 能再送个磁带的那个播放机，有很多家庭都没有了，真的。 也不一定，有些老人家还有那个，他们习惯使那个嘛。 用长了会卷带啊，您小心。 好吧，幺三五二二三八七幺三五幺三五二二三八七幺三五。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是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有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 晚上，当时的月亮啊，不知道您看了没看啊？您那会儿在干什么呢？反正看了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全程看完的可能不多啊，还纷纷的给我们晒各自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图像，有自己拍的，也可能是从别人那儿 借来的， 借来的。 而得益于现在这个数码设备的越来越丰富啊， 对， 大家都有条件，等于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尝试着去进行这些拍摄，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我觉得。 嗯。顺便预告一下啊，2018年还会有一次月全食，会发生在7月28号的后半夜。 嗯， 后半夜的事儿一般我们都不太关注了，但还好这是夏天，夏天还好一点， 有蚊子。 嗯，带好花露水啊。还有呢，就是再下一次大部分地区全程可以观测的月全食呢，要等到7年之后了。 哎， 啊，这很长了啊，2025年的9月8号了，真准这些日子哈。来说个事儿吧。 春节春节马上要到了啊，这不用等到2025年。嗯，咱们作为北京人来讲啊，春节有一件事是必须得干的，尽管我是从来都不干， 但是听是吧， 对，逛庙会啊，这个很多朋友有这个习惯啊，到这个春节期间，从最早的场店啊，后来地坛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场店已经搬到唐人亭了，地儿也更宽敞了，各个区县也都有自己的这个庙会，红螺寺啊，八大处啊等等。今年呢，春节期间，咱们北京市网信办呀，和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呢，是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个区传统庙会以及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演的网络传播。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以前啊，因为怕人多，不愿去的人，这回好了，踏踏实实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高清的我们网络传递来的庙会上的非遗和民俗文化活动的这个展示，足不出户感受传统庙会以及文化活动。像东城区的地坛春节文化庙会，西城区的场店庙会，石景山区的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怀柔区的红螺寺庙会，通州区的三教庙春节文化庙会，以及朝阳区的国际风情节， 房山区的西山民俗文化节，昌平区的秧歌花卉，延庆区的市蒲园冰雪文化节，门头沟区的潭柘寺祈福活动，密云区的农民艺术节等等，都将在互联网上啊给大家做精彩的展示。 这互联网确实方便厉害啊！昨天就是比如身体不便或者怕冷的朋友没有出门看月亮啊，网上有全程的直播， 没错没错， 过瘾的啊。刚才你说这庙会提到平谷了吗？ 好，没说。 哎，那我 就少一个平谷。 人家得单说，为什么呢？平谷春节庙会啊，打今儿起您就可以开始抢票了。人家这个一部分票是免费的，当然你去买票也不贵啊，我看了一眼才2块钱。 嗯， 对，就是从2月16号到2月20号，正月初一到初五吧。平谷呢会在平谷区的滨河森林公园举办他们的平谷文化春节庙会。 嗯， 届时呢主办方会提供150,000张的免费门票，如果您打算去的啊，从今儿起就可以免费抢票了。怎么抢呢？就是登录平谷官话的一个叫做微信公众号，就是他那个微信名称就叫做平谷官话微信公众号，通过那个去抢票。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整个的设置还不错，有20多个非遗的项目，包括这个什么杨柳青的年画啊，天津泥塑啊，民间剪纸啊，还有就是那个平谷的那个小提琴。 嗯， 平谷小提琴是非常有名的哈。 对，平谷现在一直在打造叫做月谷。 据说全世界有3把小提琴当中，其中就有1把是平谷的， 产量是最高的它。 哦， 对， 质量呢？ 我们在慢慢的进步的当中，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可以坦诚，那咱们你说你怎么去和意大利那些有着经久历史的这种去比较啊？但是建立这样的一个基地，就是能够使得我们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会出现很多优秀的我们的这些手工艺者、音乐工作者，去改进我们的这个制作技艺、制琴技艺。 所以说我这问题问的就不妥。就不对是吧，不能这么问哈。当然现在这个什么东西都分档次，就是比如初学的人没有必要用那么贵那么好的小提琴是吧，哎，先拿着练一练，苹果的就相当不错啊。 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当时的月亮。 好，我们听着月亮啊，看着眼前大家给我们发的各式各样的月亮啊。 不光看月亮，我这现在看见惊着我了，人家晒昨天拍照的用的相机的。 哇，这么高级啊。 你看这镜头。 哇塞。 他的这个镜头我跟你说啊，我估计这张照片上这张镜头，光这个镜头的价钱应该得在几10万元。 啊，我们说点别的吧。哎，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再说几条转让求购的信息啊。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呢是一个儿童电动车，白色， 保时捷哈， 保时捷车型啊，小孩可以自己开，也可以成人遥控，车长100厘米，宽50，高50，买了一年，只试过2次就不玩了。保时捷孩子都不玩，还想玩什么？ 小孩特小，他不懂什么是保时捷，你知道吗？ 对，买的时候480，现在还有99成新，300块钱出手，车在。这个桥叫什么？这是不是他打错了？我这真没听说。 光明桥吧？ 光明桥，哦，对 对， 应该是光明桥， 应该是，可能是 光眼桥了。 对，电话是67760591，电话也在那附近，应该差不多。67760591。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成人钢琴之路教程一套啊，不是钢琴啊，就是那个教材，叫成人钢琴之路教程一套。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梁女士联系一下，电话是13661284687，13661284687。 这位朋友转让一辆买了一年的自行车，没骑过几次，挺新的，100块钱转让。那肯定刚买完就赶上共享单车爆发的年代了啊！电话是13521255704，13521255704。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折叠床。它这个尺寸啊没打标点符号，是186-8040是吧？啊，那就是这样的啊。有一个折叠床，原价是250，现在呢打算150出手，就用过2回，基本全新的，在北航院那儿。电话呢是13520783171，13520783171。 这位朋友想转让一个弯把的自行车，男孩骑比较好，89成新，变速的，就位腾地方，150块钱，电话是13601033。您这电话怎么这么多位啊？ 啊，那就写错了呗， 写错了， 那就写错了， 这不行啊，不说这个了。 好，这位求购啊，求购一台挂式的超薄液晶电视，要求呢在